我们身边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实例，就是我跟大家叨那个经常叨咕的，我说从2003年到现在，我接触的送往生，应该是有7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昨天这几天我也给大家讲，我记得以前我给大家特别着重介绍了大云奶奶往生的经过，你说不是奇迹吗？因为大云奶奶97岁，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赞叹我们大云居士？别看我们大云居士吐噜呼吐里吐气，跟我差不多，真是个好孩子。你看，把公公婆婆送往生了，又把奶奶婆婆接到自己家里去伺候、去供养。一直把奶奶婆婆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我非常赞叹我们的大云菩萨。我说你是菩萨，是不是能做到这一点？大云奶奶在她家，大云说：“奶奶，以后如果你要有缘，我留遗送你往生，让你去见阿弥陀佛。”老人家很高兴。后来是那一次我来香港是。6月21号要启程，大云说：“告诉我刘姨啊，奶奶好像有点感觉，那怎么办呢？”我当时这个连思考都没思考，我说：“你回去跟奶奶商量，那个告诉奶奶能不能等我几天，我从香港回来，老人家再往生。”你说现在如果人家不信佛这么说，那不开玩笑吗？那个人生死还有你定时间呢。因为当时我知道奶奶就是6月21号那天走，恰恰那天是我启程上香港，那机票都已经定了，那不能再拖呀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求奶奶老人家能不能等我几天。完了，后来大云就跟奶奶说：“说奶奶呀，由于要去香港见老法师，您老人家等不等我刘姨回来再送你去见阿弥陀佛？”奶奶说：“等，就一个字。”然后我就来香港了。我来香港以后，我那次是待了1周时间嘛，因为签证就是7天。我是6月29号返回哈尔滨的，奶奶是30号往生的。你说这个时间谁给计算的？您说神奇他也神奇，你说不可思议他也不可思议。而且奶奶走的时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笑呵呵的，那个走太潇洒了，就根本就我送往生看见这么多往生的，最后多多少少得喘两口长气吧，奶奶一点没有。所以我们就在她眼睛盯着这瞅着，都不知道她啥时候咽的这口气儿，没看出来，人家特别快。因为当时吧，我去奶奶身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奶奶身边没有障碍，特清静。就是换句话说吧，就咱们大家老爱说的冤亲债主，老人家没有，所以没有人障碍他。我跟那个大云说，我说大云呐，去给佛顶礼，感谢佛力加持。我说去给众生顶礼，感恩他们不障碍奶奶往生。这大云就到佛堂去顶礼，前后也就3-5分钟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雕就是我俩在奶奶身边，奶奶就侧身躺着瞅着我们。完了，我们就告诉他念阿弥陀佛，老人家一直在念阿弥陀佛。后来雕就是拿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像，就是挂的那个拎着。就立在奶奶那个前面，说：“奶奶看阿弥陀佛。”奶奶点头笑，就这么一笑的那一瞬间就定格了，这就走了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奶奶那口气是啥时候咽的。然后大云磕完头回来，我就示意大云让他看看还有没有气儿。大云试试摇摇头，完了又试试的这儿，大云也摇摇头。你说？走的潇洒不潇洒？你说奶奶是活着走的还是死了走的？活着。老人家活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